六子并不知道鬼咒的事情，他只是抓住了他们对于碰过九波噬魂集这点来游说。安宗看了看白毅，他显然已经陷入思考，点着眼镜架看不清他的眼神。安宗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， 这件事儿极有可能和鬼咒有联系，很可能就是一个突破口，而且这么难得的线索掐断太可惜了。 不过他习惯了先看白毅的态度定夺，所以也没说什么，只是像要把照片看出一个窟窿似的死盯着看。白毅捂着下巴思考，安宗看他久久不发话，便开口问道， 哎，你确定是九波噬魂集吗？这不一定吧。 没想到白毅却肯定地说道， 这的确是祭祀噬魂集的仪式，你们看这个祭祀头上的面具，看上去像狐狸一样的怪兽，实际上是伯族特有的一个神明魁魁。这种动物其实并非是狐狸，现实中也不存在，而是一种类似恶神一样的存在。上古神话中，因为这种恶神咬食人肉，吸食人血，而遭到天地惩罚，让他们的嘴巴变得尖长，使他们无法大口咬人肉。不过他们确实是伯族的保护神，其中缘故实在太遥远，已经没人知道为什么了。 安宗一时失语，捂着下巴看着那张照片，尽量控制自己的神态。六子看到他这样也有些诧异，不过安宗依然不想把鬼咒的事情说出来，他假装轻松地呼了口气，然后说道， 虽说这的确是九波噬魂劫，但事情过去那么久，我和白毅身上都没有出现什么溃烂的现象，这只能说这个东西出现在这里只是一个偶然，倒是我们进去了，说不定真的是找死。 找不找死要看自己的能耐，不过貌似所有的人都是因为双手接触过玉器才会出现病症，而我们并非要深入墓穴，所以要不要去还是看哥们儿的意思。 白毅拿起照片透着光仔细的一看，突然他表现出一种惊讶的神色，但很快又淹没在冰冷之中。他放下照片说， 我们去看看吧。 安宗有些惊讶，但是看白毅的眼神十分坚毅，于是他也不再啰嗦，看来他们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要有所改变了。正像六子所说的，他们根本就不用带什么装备，一切都是他老板负责，他们也第一次见到了那个所谓的玉器疯子赵老板，一点也不像六子所说那样猥琐，反而透着一股国学大师的气派。浑身上下月白色的银线丝绣唐装，手上挂着一只碧绿的玉扳指，头发光溜溜的，往后梳的一丝杂发也没有，一见他们来了就已经非常有风度地对他们拱了拱手，感觉就像是30年代上海滩的红帮老大。六子在他面前完全一扫往日油嘴滑舌的样子，显得十分精干。赵老板开口道， 听洛子说二位能替我解决这次古玉带来的麻烦，赵某不胜感激，只要度过此劫，二位就是赵某的恩人，以后有什么麻烦尽管开口，只要在我能力范围内，我绝不推辞。不过此去太行，危险是免不了的，在这里赵某还是要提醒二位几句，一定要万分小心，洛子会和你们一同前往，有什么需要只管开口就是了。 六子点了点头，谨慎地说， 二位，你们学校那头只管去说，赵老板已经安排妥当，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，装备什么的我这里都给二位准备好了，因为此事非常棘手，我们明早就出发，行程我会安排，到时候去了那里就要看二位的手段了。 他们点了点头，赵老板翻了翻手头的袖子说， 那么二位还有什么别的需要趁现在说一下吧。 白毅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字条，六子快速接过递给赵老板。白毅说道， 这些东西不知道赵老板能不能搞到，有了这些东西，如果真的是蛊毒就不用怕了。 赵老板看了一下纸条，马上肃然起敬，神态和前面完全两样。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 居然知道这种苗疆辟谷的秘术，哈，难得难得，这东西赵某也略知一二，今天还是第一次看到完整的配方，可否告知在下，阁下到底是何方神圣？ 白毅扭头笑着告诉安宗，原来这个配方就是当初那个在火车上赶尸老头给的药包，没想到他居然琢磨出了里面的配方。赵老板听到居然光靠药粉就知道里面的配方，眼睛都瞪大了。安宗觉得如果不是备份摆在面前，他恨不得给白毅下跪拜师。不过如此一来，赵老板对他们的能力也相当有信心。一开始他还不确定，没想到短短几分钟的谈话，这个老油条的态度完全是180度大转弯。他马上请他们上楼，并拿出珍藏的黄芽给他们泡了一壶茶。哼，档次立马从民工提升为干部级别了。随后他拿出那只碗来，这个碗一直被他放在密封的玻璃盒子里，里面有三根支架支撑着，可以让他们翻转着看。 那这就是那只碗。 白毅接过碗，安宗也凑过去瞧，发现并没有什么特别诡异的地方，只能说做工不错，玉质的话也还算可以，但是非要说和那种邪气混在一起，实在有些牵强。他们想要再看看那个抠出来的虫子。赵老板说，那个虫子一离开这个碗就变得非常脆，最后彻底变成了一滩粉末了。看来他们想要通过这只碗来得出结论是不可能了，于是又放了回去。赵老板也因为身体不适，不能长时间和他们说话，又叮咛了几句，便起身送他们出门。回到学校，安宗才知道真的是一切都安排妥当了。赵老板的人际关系之强让他们十分惊讶。潘秃子也不能说什么，几乎是没有任何困难的就打发了这个教师天敌。回到住处，六子才又换回往日的嬉皮笑脸。 哟，白毅你能耐啊，居然唬住了赵老板这样的老江湖，这出乎我的意料啊。 第二天下午，六子又赶来了。不过安宗没有想到，他居然只带了一个旅行包，他所谓的装备一件也没有看见。 东西呢？ 安子，你也不想想怎么可能让你带着一大堆违禁品上飞机，这不是给警察练防卫演习吗？东西我都准备妥当了，屋子上你们尽管放心啊。 于是三个人就像普通游客一样，各自拿了一个小旅行包就上路了。安宗一开始就料到了那里十分偏远，但是没想到可以偏到这个份上。按照六子的说法，他们的装备还是要在抵达了山西长治的路程之后才能拿到。六子通过赵老板的物流公司把所有他们需要的东西都运过来，由那里的接头人，一个叫阿兰的当地女人交给他们。三个旅行背包，他们检查了一下所有东西，都是一些进山必备的装备，还有好几套非常完善的隔离服和隔离面具，以及一些辟邪用的墨线糯米之类的，还有三套专业的登山服。这种衣服质量非常好，透气性高，山里的气候比城市里低至少10度，温差大，而且湿气重，穿一般性的衣服到那里就是白天闷死，晚上冻死。此外，这款登山服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，就是它的袖口和腰束紧，虫子什么的不容易钻进去。六子让他们换上衣服，然后有专门的车子送他们出城。接下来又在当地的农民那里搭了一辆土车进入太行山下，最后就只有靠自己双脚开11路了。一路上吃的所有东西都是面包，而压缩饼干和牛肉干都是放在后面吃的，万一在山里迷路，食物就是最关键的一环。他们三个人外加一个当地导游，花了2个多小时才进入了山内。此时远望太行，那连绵不绝的山岚仿佛是一条巨龙盘旋在天地之间。亚热带树种中，南方红豆杉更是苍劲，绿浪滔天，浓荫蔽日。太行山古时候又叫王母山、女娲山， 大部分海拔在1200米以上，从远处看去就像是一条腾飞万里的苍龙。这样的苍劲不是靠着跟旅游团在山底下转几圈能够感受到的，只有进入山里，爬上山顶，才能够真正感觉到那种气吞万象的豪迈和勃发。爬了一个多小时，安宗额头已经冒了汗，身上背的装备至少有30多斤，这种负重攀登的情况下最考验人的体力和耐力。六子中途不知道休息了多少次，一开始还抱怨着赵老板不是人，最后连抱怨的力气也没有了，他直接用手势表示自己吃不消了。安宗也好不到哪去，爬到后来整个脸都青了，